上的微笑多去吧，忧郁转成美丽又疯狂，为何爱是心都空荡荡。当我听说你与他散场，狼狈回家带着伤，朋友都说那是惩罚，我的心却多么痛